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四十集。 听到陆延辰说会扣工资，底下有不少人想笑，但是忍住了。陆延辰嘴角也似乎带着笑，很快隐没。他接着说， 这里不是军校，所以要求会比较轻松。听好，记住，背下来。首先着装，培训期间要穿制服，制服要成套，不同季节制服不允许混穿。上课时统一穿制式皮鞋，不允许出现拖鞋、布鞋或赤足。皮鞋颜色棕或黑，男人鞋跟不得高于3厘米，女人不得高于4厘米。不得穿白花色配袜，鞋要保持光亮。对于制服，我们允许在换季期间更换衣服，3月1到5日换春秋装，5月1到5日换夏装，10月1到5日换春秋装，12月1到5日换冬装。集体活动必须着装统一。其次是一些小规矩，边走边吃东西不允许，在公共场合和禁止吸烟区域吸烟不允许。身穿制服不得出现如下行为：挽臂、搂腰、搭肩、插兜、袖手、背手、席地而坐、嬉笑打闹或高声喧哗。都清楚了吗？ 清楚了。 好，都做完了。还有一句话是我个人送给你们的，当年我加入反恐一线，老队长就送了我一句座右铭，希望各位也能找到自己的那句话，未来写在遗书结尾，很提气。 他说完微微地笑了笑，众人见教官笑了，晒了半个小时的热灶都有了发泄口，都笑起来。 陆教官的话是什么？ 千家炮火，千家血，一寸河山，一寸金。 陆延辰说得很慢，一字字很慎重。一瞬间的安静之后， 这句我要了。 哎，还有新的吗，陆教官？ 是啊，你也送我们几句，多几句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遗言不够分的。 哎呀，现在队伍不好带了，遗言还要多选。 陆延辰似笑非笑地看了眼那个要多选的，笑声起伏，气氛越发融洽。 稍息， 队伍马上静下来，齐齐稍息。 立正！ 唰的一下，全部立正，背脊挺直。陆延辰的眼风从第一排的一张张陌生而年轻的脸上掠过去，而后排也有比他年纪大的、资历深的。 两句，一个意思，希望你们永远用不到。 操场上静悄悄的，陆延辰也背脊笔挺，看着这些未来将会进入排爆第一线的人，下意识摆正自己的帽檐。 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，或者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 声音不重，很亮，也很直。 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，就别干排爆这一行，硬上只会害人害己。 到中午，陆延辰去教官食堂打饭，已经只剩下独留的两份，端走5分钟消灭，一点不剩，然后将不锈钢的盘子拿去餐盘车。有个清瘦的老教官匆匆而入，领了最后一份饭，找了个角落吃起来。陆延辰看了眼牌子，食堂是禁烟区，于是往出走，先找地方抽烟。人走到大门外，两个直属领导簇拥两人身后，低声说着话走入这里。领导看到陆延辰，招招手：“ 陆延辰，来，过来。” 陆延辰走过去，直觉告诉他面前这人是谁。照着以往，他要马上立正行军礼。可现在陆延辰只是脱下帽子， 直视这几人里年纪最大的，同样也在用目光丈量自己的那个男人。 陆晨，我是归远山。 11年前，两人没见过，但他受过这个男人的恩惠，当兵前2年要比别人更拼命。陆延辰坦然地伸出右手。 伯父，你好，我是陆延辰。 11年后，在这里，两人终于碰面了。当年归晓家里出事，陆延辰后来有意从表妹那儿问过。事情闹得不大不小，后来压下来，但私底下也有人一直在议论。大概是归晓去区里念书那年，他父母闹离婚。因为家庭和睦是男人在晋升途中很有利的一条衡量标准，所以归晓的父亲坚决不肯离婚。他们的婚姻是军婚，父亲不同意，母亲也一时没有办法。没想到事情突然有了转机。当时归晓站在母亲那一边，威胁父亲如果不同意和母亲离婚，他就作为女儿检举他婚外恋，这是严重的作风问题，更别说被女儿实名检举会颜面扫地，那比离婚还不堪。最后的结果是离了，也确实影响了归晓父亲的前途。因为离婚问题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，归晓在父亲的迁怒下被赶出了家门。原本他跟着母亲也没什么问题，毕竟母亲是外交官，养活个女儿不是难事儿。可他母亲得了重病，前前后后2-3年都在医院里，后来才有了好转。归晓的高中和大学的初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，没人帮他，也没人陪他。陆延辰记得归晓那段时间在电话里每次都会因为一件小事发火，他不清楚归晓怎么脾气变得这么差。陆延辰也是累，不想说话，就听着归晓说。最后归晓说着说着就哭了。 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啊？我跟你打电话也是要钱的，你说话呀。 他一哭，陆延辰就心疼，可也烦躁，不知道归晓为什么要哭，更不知道要怎么劝，想着也许是自己说错什么了，就草草挂断，让归晓冷静冷静。如此恶性循环，陆延辰不懂两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想不通，直到分手，到后来回来北京找归晓也想不通，直到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自然就懂了。当时的归晓一来想维持自尊，不想和远在千里之外的他说这些家里的变故，也不想影响他，可归晓又压不住生活巨大的震荡，那些低落痛苦就转变成了无理取闹。那个时候，但凡归晓能让陆延辰知道一点点，就不会这样，也可能会就此改变陆延辰的人生轨迹。如果陆延辰知道了，2年义务兵后就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。所以回首这么多年，阴差阳错的，也可以说是归晓成就了现在的陆延辰，让他没有半途而废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陆延辰在领导办公室内和领导一起负责招待这位意外来客。说实话，他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容易见到归晓的父亲。在内蒙古的那通电话里，陆延辰觉得这位长辈应该在气头上，说话严厉且一针见血，将他的家庭包了个赤条条的摆在台面上指摘，还有那场重大事故，恨不得将他说成一个千古罪人，人民公敌。眼下有差别，但差别不大。归晓的父亲把来这里当作一桩公事，陆延辰也就公事公办，倒是领导之一很是赏识他，不断介绍是如何不容易的才从众多单位手里把陆延辰抢过来。实战型人才永远是国之栋梁，这是领导的评价。对此归晓父亲没有太多评价。陆延辰的照片 归晓的父亲早就见过，档案袋里的，对他的成见惯来就有，从来没有减少过半分。归远山就归晓这么一个女儿，当初那件事之后，拉下脸来和归晓的电话没有断过，甚至比归晓离开家念初中时还要频繁，嘘寒问暖好多年，慢慢才让女儿和自己开始有了走动。父亲还在职，母亲又是搞外交的，姑娘自己也读书好，在国外研究生深造回来，工作也好，模样也好。最后悔的就是那些年疏忽了对女儿的管教，放到了她姑姑家去念书。没想到当时认识的一个男孩子，到了今天还能有感情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